那由我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任性的何为改革中的教会。主，求你就帮助我们利用以下的时间，更加的明白幸福的教会所建立的根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我们好。那我们第一章有提到，就是上两次的主日学，我们大概看了一些各个信经，就是比利时信经，或者是其他多特，或者是海德堡，或者是西敏。那我们今天就是来看看这边我们牧师为我们整理出来的第一个新民信仰准则。那这也是新福所任性的标准。那新民信仰准则包含了新民信仰告白，还有新民的大小要理问答。那这几个部分在新福其实我们过去都有主日学的教导，那我们也把这一些资料放在网上，那是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去从中 再一次重复的听，然后再一次的学习。那当然教会新福的教会是以公理会的形式，所以我们所任性的教会设立原则是从萨维的教会设立原则。所以这些原则性或者是所谓任性的标准，这其实都帮助教会。那我们从接下来第二章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这一些任性标准、信仰告白是这么重要？那这也可以，他在后面会有以几项分项来论述这个部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到新民信仰告白这一个，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知道的它有一些次序，那第一个次序很重要，我们第一章就是要讲到圣经论，那很清楚的明白定义圣经，在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圣经，那后面的神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等，那这一些就是透过第一章圣经论，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圣经来解释后面的部分。所以新民信仰告白的课程就是在下面的网址，建议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听过的，或者是在对当中有疑问的，是可以上去再看。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来看看课本，欢迎来到改革中的课本的第二章。那第二章一开始它是用一位神学家写给菲利普二世的一封信做开头。那当我在读这个信的时候，他是提出他说各样的迫害，后面有翻译，第二页有翻译，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各样的迫害显现出教义对教义的信心跟渴望，不是出于肉体，而是出于主耶稣的话。这个是对我，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他其实，针对他的信仰告白，其实他们所阐述出来的，不单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其实他是有根有基。那信整个的过程，大家可以读。那当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想说，哇，这个宗教改革家怎么对信仰告白有这么大的信念存在？后来我看到牧师为我们准备的，才知道说，哇，原来他就是《比利时信仰告白》的作者，然后他在前言上面写给菲利普二世。菲利普二世这是当时西班牙的国王，那他是罗马天主教，非常信奉罗马天主教，因此他会迫害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者。那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这一位 Guido 就是比利时的比利时信经的作者，仍然坚持他的信念，将他的信仰告白呈给这样这个国王，这样，那告诉他们，告诉这个国王说，他们所任性的标准，不是为了分裂，不是为了搞破坏，而是为了坚定真，就是真实的领受圣经的话语，因此他必须，他没办法昧着他自己的良心，因此他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他，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告白。所以因此信仰告白其实在我们过去，我们思想过去在这一段时间，他们这么困难的时间，他们仍然坚定的使用，那到我们现在，我们是更应该要认真的看待信仰告白这件事情。好，这个是一开始他们开头的这一个，那接下来他就下一点，他就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有一个荷兰的改革中的基督徒，他问了一个非同教派的，一样是基督徒，他问他说，什么是你们教会所任性的？那一位非教派的基督徒就回答他说，哦，是圣经。但是对于改革中的那一位基督徒，他就会觉得说，圣经是这么大，你们怎么去看待呢？所以实际上的问题应该是说，我们所相信的到底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因为不同的圣经教导有各样的诠释方式，包含异端，他们也说他们是根据圣经，例如近期很熟悉的，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东方闪电，那他那个的确也是引用圣经的一个经节出来，但我们很知道他其实就是一个异端。所以这边提到他说，如果我们都说是只有圣经的话，其实圣经有很多种解释方式，包含创造，包含救赎，包含圣灵在教会当中如何运行，包含基督怎么再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一致的标准，我们怎么去看待。那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宗是改革宗教会，因为改革宗教会必定是一个根据圣经而且是任性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听到说，哦，只有圣经，或者是哦，唯独基督，唯独圣经，没有任性，其实这个是非常的危险。OK， 所以那我看一下我刚刚这样讲到第几点。OK， 所以他这边他有提到那个，他举牧师在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啊。那这个是牧师为我们准备在加克顿圣经的上帝之母，例如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使用这样的话语。所以这其实是都有所谓神学的根据。那如果不是改革中的，他并非任性这样的信条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样的言语出来。所以信经跟信仰告白是从圣经归纳出来的一个标准，读经的标准。所以改革宗教会必定是一个任性的教会，也是一个符合真理的教会，符合圣经的教会。那这个 Daniel Hyde 在这里他也提到说，特别针对教会的牧长，他必须要有一个人，他提供了他牧会 Daniel Hyde 牧会的一个他们的范例。那个范例其实就是牧师在这边也有准备，他就说 他们牧长都必须签署一个表格。那这表格主要就是在说他必须要忠心的在所任性的标准，并且认知这个标准是 这个标准是符合圣经的。而且当他在公开的讲道或者是写作，他不直接也不间接抵触这些教义。那下一点，他是只要基督不要信条。那只要基督不要信条，当其实我们会知道说，某一些教会他们都会只宣告说，哦，我们 只相信圣经，没有所谓的信条，没有所谓的信经。那包含课本提到的一些例子，例如各个大礼拜堂、释放教会、神召会这几个部分，他们都说他们唯独基督没有信条。可是也很特别的是，课本这边提到，他说有一个声称唯独圣经的教会，就是他举的例子是各个他礼拜堂，却他们的创办人却自己写了几个信条，就是他举的例子，就是说他有什么摩西式的事工啊，这种轻松随意的敬拜模式啊，然后教会受难前就会被提平衡非基要的议题，加尔文主义跟亚美念主义，他们其实某一种程度上，他们有他们自己所任性的，即便他们宣称没有任性。因为后面在课本上面提到说，如果没有任性标准，其实教会是没有办法长存，没有办法运作，因为大家对于经文的解释是如此的不同，大家对于如何看待圣经是有各样的解释，因此教会没办法和就是同心，那教会没办法同心，其实就没办法继续向前运作。 OK， 所以这是在讲只要基督没有信条的部分。那只要基督没有信条的部分，这是在讲到说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保罗要圣徒在教会的处境当中，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这个是一个为什么任性标准是这么重要，因为我们怎么看待圣经必须要合而为一。所以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样子，成长的生量，长成的生量。所以这一些东西，教义、任性，免得我们一直听到别人对圣经的解释，我们就抓不定主意。因为现今的资讯，或者是现今的 YouTube 各式的文章，我们可以收集到，我们可以听见，我们可以看见的东西太多了。那保罗在这边讲到，就是说中了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那牧师在这边有为我们翻译说，这个异教它又变成教义或教导，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异端。所以没有任性标准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部分，就是当我们在这个教会学习，在这个教会成长，如果我们是没有一个标准，各式各样的资讯进来，我们肯定是会受影响，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一致的看待，如何看待，如何解释，如何学习。好，这个是当提到只要基督不要信条的部分。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去看说，那任性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我们教会要做任性，那任性这个动作是否是上帝所写在圣经里面的，我们怎么去看待任性这一回事。所以任性是符合圣经的，圣经的信条 就是精简的信仰宣告，就是上帝儿女公开的信仰宣称。所以其实我们在从旧约从新约，我们会看到人怎么对上帝宣告，那这个宣告其实就是一种信仰告白。旧约的人怎么对人宣告，宣告他们的信仰。那课本上面举到的例子，在生命记六章四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他在公众敬，另外在公众敬拜当中的信仰告白，回应主的救恩。他说，在生命记二十六章一到十一节，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们可以注意到，他说对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其实这就是一种信仰告白。那后面他要继续提到，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说，其实这就是一个信仰告白。那当然这些信仰告白都是在旧约或新约圣经里面，它都是一种简短的。例如在新约，我们很熟悉的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就耶稣问他说，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Yeah, 这就是一种信仰告白，就是告诉基督，或者是告诉 当时在旁边的人，上帝是谁，你所跟随的是谁。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信仰告白。那这个的信仰告白就是新约的基本的信徒。而保罗更进一步阐述，在林前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三到四节，他说：基督照圣经说的为我们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说的第三天复活。所以这一再的只是在教导我们怎么看信仰告白是符合圣经的。那另外保罗也在另外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在给受洗圣徒的一个公开宣告，受洗圣徒的一个公开的信仰告白。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所以我们过去，也许过去大家的背景在其他教会，当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印象，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人的受洗是要以使徒信经做信仰告白，或者是说我们在新福我们会有一个问答式的信仰告白，就是告诉大家说，这就是我的信仰，这就是我所相信的。因此信仰告白其实某一种程度，在即便是在非改不是改革宗教会的，其实他们也常常在运用所谓的信仰告白，宣告自己所信，宣告自己所信仰。那这些新旧约的圣经虽然不像我们所读的，例如使徒信经、加克敦信经这一种比较广泛式的，例如他，我们知道我们有讲尼西亚信经、加克敦信经，它其实是一个蛮完整的一个宣告。那新旧约圣经大概都是以针对性某一个部分来宣告，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些圣教父以及过去的圣徒所留下来所背诵的，其实就是符合一种圣经信仰告白，是一种符合圣经的方式。那信条跟信仰告白绝非是，哎，我看一下牧师这边的翻译是，他说不要信条，只要基督，口号实际成为绊脚石。OK, 那没关系，我这边是课本上面，我这边提把它整理出来的是信仰告白不是古板的， 那种封建式的教会或者是罗马天主教的一种声明，而是基督徒经过几千年来所留下来的表达他们心中的信仰。那圣经教导我们，属神的子民必定要向世界宣告我们怎么样宣告我们所信的，因为基督教导我们就在那一封 Credo 上面写的信说，为什么我们要向世界宣告？因为基督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在人面前认他，他将来也不在天上的父面前认我。因此信仰告白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对世界宣称。所以提到的没有信仰告白只有基督这样标语，其实是妨碍教会发展。如书中的一位记者叫作者叫 Creeper， 他说的没有信条的教会是无法成长的，没有东西可以宣认，没有东西可以告白，我们信仰是空的，而且这个信仰对于这个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阐述表达心中的信仰。那所以这个就是信仰告白为什么我们如此强调。那信仰告白除了符合圣经以外，下一段是有益的，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看一下哈，信仰告白这边他提到就是说，任性有助于教会的同心。那任性有助于教会的同心，这个我们刚刚其实有略略提到，我们大概可以我们大概也可以想象，当我们有，如果我们对于圣经或者是对于所谓刚刚提到什么创造啊、救赎啊、基督啊，这样如果有不同的解释，其实对于教会的发展，想当然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所以在这里他提到说，有助于教会的同心，在罗马书15:5-6，哦，牧师这边提到的是1-6啊，那我这边整理的是5-6。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这边强调的是我们要一心一口彼此同心。那腓立比书1:27这边，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你们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有同一心智。注意他们还是在强调一件事情，保罗还是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要同一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是这边提到的使教会可以同心。那第二个任性可以有什么样的好处？让教会有相同的教义标准。那相同的教义标准其实就是有一个明确的信仰。那刚举的例子在以弗所书4:13这里已经提到了，就是使我们不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的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这个任性标准就是以心腹来说，我们任性的西敏，它就是像是一个我们像是一个根基，我们透用西敏任性的标准来怎么看待圣经，那也许跟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有一些出入，或者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既然我们领受，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样的改革中的教会聚会，而且我们使用的信仰标准是这样，我们应该去修正，让我们自己回来，使我们有一个明确的信仰标准。那这个除了这个信仰标准，它信仰告白也教导我们真理的基本基础。那这个真理基本基础有一个作用， 就是为真理争辩。虽然有时候我不知道为这样争辩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有时候如果我们当我们听到一些错谬的观念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会为主大发热心。但当我们会要大发热心的时候，必定要有一个标准，而不是只是我们自认的方式。那我知道我们当中千农弟兄，对，他过去的弟兄，他过去教会的肢体，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有一些错误，那他在当中的学习，他就会想要帮助他们怎么样比较有一个任性的标准来看待圣经。所以这边举的圣经的例子是在犹大书一章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若我们同得救恩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竭力争辩，竭力争辩。所以那个争辩，你的根基是什么？你怎么看待圣经？这就非常重要。因为当这些人他也是说，哎，我也是从圣经出来的啊，我也是从圣经解释，但我们怎么样去为真道争辩，这就是信仰告白的重要，任性标准的重要。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看到了，已经看到教材的最后一页，为真理争辩。哦，接下来是归纳上帝的旨意，以致信徒顺服，以致信徒顺服。那这边提到的几个经文，我想举罗马书6章17节这里，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所以是一个模范，顺服了一个模范。那在提摩太后书，课本这边写到，教材这边写到的是提摩太前书，这大家要改一下，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1到13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模范，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所以这个是保罗写给提摩太说的，听纯正话语的模范。所以这个就是认他用归纳出上帝的旨意告诉了提摩太。那罗马书是他用道理的模范传给外邦，当时罗马的外邦人。所以借着建立相同的信仰标准，教会的韧性可以完成我们刚刚上面提到的，就是上面提到的几样，就是第一个有教会的同心，可以有明确的信仰标准，那为真理争辩，还有使信徒可以顺服。所以这些对我们是有益处，那对教会来讲，其实是也是相当有帮助的。任性标准它是公开的，所以它公开的教会惩戒的标准，教会惩戒的标准。第二个，它对教导有客观的评估标准。如果当一位站在讲台的牧者，他讲的也许他传讲的道，也许是在某一个部分跟我们所任性的有抵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提出纠正，怎么样提出那样的就是疑问，其实我们必须要根据有一个根基。那在新福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基就是西敏信仰标准，就是如此。那第三个就是保护教会的成员。任性标准怎么保护教会的成员？ 就是说不是只是因为个人的差异或者是与牧长的意见不合就被惩戒，惩戒是必须经过圣经的劝勉的步骤以及警告，各就是他 圣经其实圣经在里面他其实 也有教导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挽回。那在实际上在我们认信的标准，例如之前牧师有丢出来的就是惩戒的几个步骤，我们要从中间去学习，因为这些是公开的文件，我们也让大家知道教会所依循的方式是什么，而不是只是为着一个人说的就算。对，所以这个就是会有保护教会的成员，使牧长长职不滥用权力。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教会对教会有帮助，可以对外做见证，就是知道我们教会的治理，我们教会所宣认的是什么。 OK， 这个是几个部分，就是我们从圣就是任性标任性，我们的信仰告白是符合圣经的，是对有益的。那我们这本书主要而且我们这个主日学的课这一系列的课程，就是要教导我们什么到底什么是改革宗教会。那 Daniel Hyde 这边讲的很直接，他说什么是改革宗教会，我们就是要去读该教会所任性的。所以如果一个改革宗教会没有任性标准，其实它就不是改革宗教会。那新福我们使用就是西敏信仰告白、大小亚里问答、萨维教会设立原则，这一再重复我们会一直提到，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学习里面到底这边在讲的是什么。那特别是教会的官员，就是或者是有负责服事的弟兄姐妹，那当然更重要是教导的每一位，这一些都要熟悉我们所任性的。而且这个任性我相信我们在弟兄团契我们也是使用的大要理问答，其实它里面有一些可以帮助我们澄清我们对信仰上面的有一些错误，或者是对信仰上面我们过去所听到的似乎有一些模棱两可，那在这边我们就是可以得到一个澄清。那非常建议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灵修教材，如果可以其实我们是可以选一两问，那我们就去思想。那里面当然我们其实大小要理问答大家有读就知道说它都会有一些经文做注解，对于它每一句话都可以有对应的经文，那使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去理解，哎，为什么这些要理问答它是这样，那我们透过经文就是去思想去学习。所以它接下来课程它会从各样的方式，例如它从圣经的权威、救赎、恩典、信心、基督，还有真教会的标志、恩典的管道，这各方面他会去讲什么是改革宗教会，欢迎来到改革宗教会，以这样的方式来阐述一个改革宗教会。所以我们就是用透过各样所介绍的信仰告白、信经，我们就可以去认识到底什么是一个改革宗教会。 OK，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主日学所分享的资料以及教材。好，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是会员，那当然特指会员。其实我对于教会的治理，就是我们萨公理会的模式，它其实是教会的成员。 我们针对的是教会的成员。那像这样提到的是说，如果有一些没有加入的，或者是只是在我们当中，其实我们从每一次施行圣餐的时候，牧师都会强调一个部分，就是你属于教会的成员。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对于我们设立原则是一个规定，就是说你必定是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当你偶尔是去别的地，就是因为出差的缘故或者工作的方式时间上的，你去到别的外地教会，但是你仍然属于一个教会的成员，教会的会员，你可以领圣餐。对，那会不会有一种是完全一直没有委身在一个教会，没有加入这个会员里面？那其实那样对我们来说，我们大概没办法定义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并非委身于一个教会。所以这个信仰标准其实所保护的就是加入教会的成员。那我在新福来说，如果他固定在我们教会稳定聚会一段时间，我们必定会邀请他加入教会的会员。这样可以吗？那还有其他有问题吗？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这是除了牧师的教材之外，我会把我自己整理的资料也放出来给大家参考。那这个是从课本，就是我们从这一本课本我自己整理出来的，大家也可以参考。好，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那由我来祷告。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感谢你透过每一次主日学的教导，我们就更加的认识你。透过每一次的学习，我们就更加效法你的榜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所委身的教会，认识我们所任性的标准。主啊，帮助我们在真道上可以继续的站立的稳。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